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4集，眉来眼去。沿着台阶而上，看着一路树叶由绿转黄，再转成火烧一样的赤红，阳光透过斑驳的枝杈点缀着地面的白石台阶和落叶，让人心情也分外舒爽起来。小四子甚少离家，至多也就跟他爹到别的县城买个药材什么的，一见满山红叶，眼睛都亮了几分。又走了一阵，众人到了一处开阔的平地附近，眼前有一片茂密的枫树林，已经可以听到轰鸣的瀑布声了。 碧水潭就在林子后边。 白玉堂带着众人穿过林子，很快眼前出现了好大一个圆形的水潭，水潭背靠着黑色的高大山体，石壁平整的像是斧头剁出来的一样，缓缓延伸开呈半月形，包住了水潭。九条瀑布间隔留下，仿佛是有人丈量过似的，间隔都相同，大小也差不多，可谓奇景。展昭端详了半天就纳闷了， 这看着不像是天然形成的呀。 嗯，我也觉得。 赵普边点头边让折影子影下渔网，白玉堂无语地看着折影和子影张开一张巨大的渔网，有些纳闷， 哪儿来那么大的网？ 你家那个胖丫头给的，那丫头真能干啊，刚说了句想要张大点的渔网抓麒麟，她就是给弄来了。 白玉堂望天，难怪上午那会儿陈修不见踪影，月牙找了半天都不见他人，感情跑出去弄渔网了。 这潭水深不见底，一张渔网够不够啊？ 公孙还挺认真的。展昭见白玉堂站在原地一脸的无力，就轻轻拍了拍他肩膀。 哎，要不要准备个笼子呀？不然抓上来养在哪里啊？还是准备个缸？ 白玉堂叹了口气，展昭似笑非笑，明显在逗趣。小四子跑前跑后，子影负责抓住他，以免他不小心跌进水潭里去。这边正热闹，就听到一阵爽朗笑声传来。 哎呀，小师叔带了那么多朋友来啊，真是难得。 众人往山上看，就见一个60来岁头发花白的小老头颠颠地跑下来，他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布袍，显得挺简朴，其貌不扬，个儿也不高，不胖不瘦，长得也没什么特别的辨识度，总之乍一看就是个路过的老头，吃了饭出来散步的那种。白玉堂对他点了点头，跟众人介绍，这就是天山派的掌门人陆峰。陆峰很和气，跟众人一一认识，看到小四子还拿出包糖来分他吃，连公孙都觉得这老头太和善了点吧，一点没有一派掌门的样子，更别说天山派这么大的一个门派了。 奇了怪了，天尊为什么偏偏找了这样一个人来做掌门？莫非是深藏不露？ 随后陆峰又跟包拯和庞太师彼此认识了一下，众人就在附近的石亭子里坐下闲聊。白玉堂对展昭使了个眼色，展昭有些不太明白，所以只是呆呆看白玉堂，像是问你想表达什么。白玉堂无奈，半个时辰后，展昭明白了白玉堂想表达什么，因为陆峰实在是太健谈了。这位前辈坐下后，就开始漫山遍野地砍了起来， 跟赵普从边关战事砍到大漠风光，跟庞太师从古玩玉器谈到茶叶家具，跟公孙先生从琴棋书画说到药草医术，跟包大人从奇闻异事讲到古怪案件，甚至跟小四子从粽子堂聊到了金桔干，就是半天没说一句正经话。展昭被砍得有些晕，明白过来，白玉堂估计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位师侄很啰嗦。最后白玉堂见陆峰把想说的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拿了一个盒子给他。 最近山上怎么样？ 陆峰接了盒子，打开一看就眯眼一笑，拿出来是一袋子上好的烟叶。陆峰有个喜好，身上带个旱烟袋，没事情就点一壶，找个犄角旮旯蹲着吧嗒吧嗒边抽边看书或者跟人聊天。众人都有些无语，这更不像是一派之首了。 莫非天尊当年是抓阄抓中的他？ 展昭狐疑地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竟然点点头。展昭一惊，睁大了眼睛看着白玉堂。 啊，真是抓阄？ 可不是吗？ 展昭回过头，突然有些疑惑，他都没开口，白玉堂那么有本事吗，就能猜到是说抓阄？同时他怎么会知道白玉堂说什么？白玉堂低头正想喝茶，就见展昭突然转过脸，睁大两只眼睛盯着他，那样子像是在狠狠确认。 真的是抓阄？ 白玉堂倒了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来，放下杯子咳嗽了一声，转头问陆峰。 他们好奇你怎么当上掌门的。 众人都尴尬，的确很好奇，不过就这么直接说出来。陆峰自己倒是乐了，看来没少被问起，就摇着头。 哎呀，说来也真是惭愧啊。我是天尊那么多徒子徒孙里头最不顶用的一个，当年选掌门大家都说要比武，不过天尊有命，天山派门派内部不准械斗，不然一律逐出师门，因此还是要想别的方法。 众人都明白为什么天山派乱成这样，最后还是没四分五裂了。果然天尊给他们把底线都定好了，内斗归内斗，不准自相残杀，不准门派内打架，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然后用什么方法选出来你的呀？ 抓阄了。 陆峰话一出口，欧阳真的把嘴里的茶都喷出来了。展昭看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对他挑挑眉。 看吧，都说了是抓阄。 我脑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白玉堂明明没说出口，我竟然明白了意思。 白玉堂似乎也觉得这种沟通方式有些奇怪，看了看展昭，估计他眼睛会说话，表情又比较丰富，应该是这样子。 你抓阄抓到了，于是让你做了掌门？ 对啊。 天山派那帮弟子们竟然会服气啊？ 因为连抓了三次都是我，后来捡到石头布也是我，于是只好委屈师侄们了。说起来我也是不想当这个掌门，可是没办法，天意弄人呢。 那些不应该都是你的师弟吗？怎么变成师侄了？ 都是天尊排的辈分，天尊平时比较懒散，而且对排辈分这件事情闹不清楚，所以经常呼乱叫，于是十大高手里边有我师弟，也有我师侄，还有我师孙之类的。 展昭默默看了白玉堂一眼。 你师父太不靠谱了。 这叫不拘小节。 又懂了，邪了门了。 白玉堂也有些纳闷， 展昭会传声不成？我怎么第一时间就明白了？ 两人正疑惑，就感觉有视线注视着他俩，一起默契地转过头，就见捧着茶杯的小四子正歪着头不解地看着两人，也是一脸狐疑。 展昭的第一反应是， 莫非小四子也懂了？ 白玉堂往后看了看，身后是碧水潭。 小四子会不会再看身后的渔网啊？ 事实上，两人都没有准确接收到小四子的想法，小四子只是在研究展昭和白玉堂这种沟通方式是不是就是传说中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哦，对了，眉来眼去。 老头，你运气够好的呀，竟然三次抓阄都抓中了，是不是天尊老人家就想你当掌门，故意设局糊弄你，也糊弄那帮徒子徒孙？ 紫影此话一出，陆峰哈哈大笑。 哎呀，小朋友，知不知道什么叫佛曰不可说呀？ 众人心中了然，陆峰虽然老实了些，但贵在脾气好，又没野心，换做第二个脾气稍微差一点或者有野心一点的天山派，可能今时今日已经散了。最后还是包拯想起了正经事儿。 陆掌门，不如说说岳成熙的案子，还有刚刚过世的燕林、徐飞两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